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被酒宿的哭泣，脸上低头只能默许。我们相遇惊动了天地，横扫乱世的爱情。 我想看到 木偶有泪在掉， 我想听见 街头一人的山丘， 我想俘虏 卫兵挡在地角，逆流时间的路找不到，找不到。爱情说能穿越几世纪，痛苦过幸福过会聪明，我们总剩彼此记忆，才这样纠缠到无止境。传说爱能飞几千里，降落到今生的拥抱里。如果摆脱不了宿命，就让它写作剧情。我们都别再做个逃避，等待再一次爱情复兴，让秒针暂停，从轮回中睡醒，爱的彻底。痛苦过幸福过会聪明，我们不剩彼此记忆，再这样纠缠到无止境。传说爱能飞几千里，降落到今生的拥抱里。如果摆脱不了宿命，就让它写作剧情。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2018年1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不忘初心致敬经典群星演唱会将在万人大礼堂隆重举行。演唱会将邀请来自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工商企业、金融投资、文化旅游、高新科技、专家智库等社会各界近万名嘉宾和百余家媒体，与台上的明星一同唱响经典。全明星阵容、全媒体宣传、线上线下同步直播，覆盖人群超过2亿，深度影响6000万城市精英人群。合作垂询13301125071，1330112507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狗吸尘器品牌代言人杨洋。双十一要到了，我在小狗电器官方旗舰店为大家准备了颜值更高、性能更强的小狗 T10 无线手持吸尘器旗舰款，更有多重好礼，快来和我一起买买买！ 下面介绍男性健康的九大标准：头发要润泽，牙齿要坚固，记忆力要强，握力至少达到40公斤，体型要适宜，心脏每分钟60到90次，每分钟至少呼吸10次，有28分钟走完3公里的耐力，情绪能够正常表达。 你达标了吗？ 数据显示，全世界范围内男性的平均寿命要比女性少上2到3岁。 10月28号，男性健康日。健康等于财富，体恤男性生活。

有 idea 吗？